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愿洒热血和汗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征途上战鼓擂，条条战线皆报备，待到理想化宏图，咱充满美酒再相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充满美酒再相会。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悠长啊，好像那树梢的弯月亮，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眼睛。那秋波一般扬，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脸啊。你的脸啊红又圆啊，好像那苹果到秋天。你的脸啊红又圆啊，好像那苹果。像那五月的红樱桃，你的嘴呀红又小啊，好像那五月的红樱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梅演唱的《马伊拉》，张也带出的《这一片晴空》，宋祖英演唱的《木叶声声飘》。 Thank you.

一直风筝，风筝它轻轻地摇着，摇着我童年的梦，摇着我童年的梦。啊呀，风筝，风筝，风筝，你是一片帆，带着我的心，我的心。

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 我的心海上小好白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家园》，吴彦泽带出的《清江放牌》。 走了多少年，隔山隔着

一束娇儿一串又一串，粉绿的颜色真是好看，挂在稚气的木格格床下，哦，这是故乡秀丽的春天。城东门上有说白了他冷中状元，我只顾在荷塘与青蛙玩耍，哦，这是故乡凉爽的夏天。母亲那年泡里推着面，小宝的眼睛蒙上手巾，又等在墙洞里哭像忙碌的秋天。爷爷给了压岁的钱，奶奶正上乡下的年糕团，外面下大雪，屋里忙过年，哎，这是故乡温暖的冬天。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等到明年这一天》，陈菊华带出的《凤凰飞了》。 只有离别的时刻，才知时光短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你找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 再见再见， 时光短暂，总 Thank you.